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咧，今日礼拜嘅浩浩汤汤吓。咁我哋今日嘅讲题咧就系中国古代嘅科技成就啦吓，即系科学同技术啦。咁啊头先讲过咧，即系最基本小学生嘅常识就系四大发明啦，吓就系一就系指南针，咁啊对航海好紧要啦，唔使讲啦吓。二就系造纸，咁啊对嗰个文化嘅传播推广好紧要啦。咁都话欧洲嗰个即系印刷革命咧，就可以话系欧洲成个文艺复兴个起始点。是一個 printing revolution 啊，就影響真係大得好交關好交關。咁當然咧就歐洲最先咧，佢攞呢個活版印刷術咧，你估唔估到佢係印咩書啊？最先 印聖經。 哎呀，呢、這個叻仔啦，即係唔使餓咁耐，唔使餓咁耐啦。其實佢主要係印聖經嘅啫。 冇錯。 咁但係當然後嚟印下咧，就乜都印啦，係嘛，鹹書都印啦，係嘛，好緊要啦嚇。好啦，咁然後咧，另外一個就講啦，就係火藥。哇，呢個緊要啦。啊，火藥咧，其實中國咧好早咧就已經發明咧，就攞嚟咧就做煙花。咁、所以实际上而家全世界嘅烟花呢亦都係我哋中国嘅贡献嚟嘅。最早有烟花就係我哋中国。不过呢我好猛整呢、這个呢亦都係有差开啦、我哋本土主义。中香港因为香港而家有啲媒体呢、就开始呢好学唔学就学大陆就唔讲烟花。讲咩 呀係咪烟火 係囉烟火真係被激死。烟火喎、系嘛？咁有啲煙有啲火就叫做煙火啦，同煙花點可以咩相提並論咧？我哋香港人嗰個叫法幾精彩啊，係嘛？一射射上個半空，哇！直情開花燦爛啊嘛，係嘛？所以我好憎啊，即係唔好呢啲唔好自我融合啊！呢、這個就唔知點解有啲媒體佢整下整下就跟咗大陸煙花，唔好叫煙火。OK，、好啦，咁所以咧，其實煙花就係我哋發明㗎啦，而家全世界周圍都有喜慶日子放煙花。 咁佢射人嗰啲。嗰啲係咪就係 火箭啦？ 火箭 嗱，火箭咧其實亦都係當然，其實佢係火藥啊嘛。其實我哋發明嘅火藥嚇，咁個火藥咧就係最先就可以做煙花啦。但後嚟啲人亦都諗到咧，就我哋做武器。 我嘅意思係啦，即係做武器。 做武器，武器有。其實元朝嗰陣時咧，其實宋朝開始已經有呢啲火器㗎啦。咁但係咧，因為嗰陣時佢哋始終咧，即係覺得可能有好多因素啦嚇，即係有啲專家研究過嘅就係。切，真係我哋呢啲咁嘅大將攞起個關刀騎個馬，呢啲先至正式打仗啊嘛！你用埋曬呢啲咁嘅火藥咧，即係唔得光彩，贏得唔得光彩嚇、即係我哋真係要叫陣啊嚇、即係過五關斬六將啊！咁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啦、咁當然更加重要原因可能就係佢哋始終掌握嗰個技術咧。 好難控制， 好難控制嚇、即係好容易咧，唔一個唔小心咧，喺自己軍營已經爆咗，係嘛？點點下佢又唔著。啊！點解再睇下點解佢唔著咧？嘣又爆咗咁嗰啲啊，即係個可靠性啊，就唔夠咧。咁佢哋又冇人去專心去研究咧，所以咧全部咧可以話中國係有呢啲咁樣嘅火箭啊、炸藥咧係作為武器嘅，即係宋元明啊都即係明清啊都有嘅全部。但係咧就唔係最重要嘅。當然去到清朝已經重要啦，因為其實講真，明朝咧就已經有傳教士嚟㗎啦嘛。其實早喺明朝已經有傳教士，咁所以西洋嘅火器咧，其實就係我哋。傳咗出去，佢哋就傳翻翻嚟，唉，咁呢樣咧火藥咧，就或者叫火炮咧，就對歐洲嗰個歷史發展影響得深遠咯。因為咧，其實就係令到佢個封建制度崩潰。因為以前咧，嗰啲嘅領主啊，或者嗰啲皇帝咧，嗰啲嚇國王啊，就有好多貴族。咁但係以前係靠嗰啲騎士制度啦，就係短兵相接係啊，係打噶嘛。咁但係國王咧，佢就起咗一啲好堅固。嘅城堡啊，但係啲貴族亦都各自起好堅固嘅城堡，咁咧你又好難咧話一下子咧就嚟去即係剿平啊或者掃蕩呢啲咁嘅貴族嘅，咁所以國王啊被逼咧就同呢啲貴族咧就分權，但係自從有呢啲咁嘅火炮係啦出咗之後咧，咁個國王當然佢嘅勢力始終大啲啦嚇，財雄勢大咧，佢於是就攞好多呢啲火炮咧就嚟去攻打呢啲貴族。咁嗰啲城堡都抵擋唔住呢啲咁嘅火炮嘅攻擊咧，咁最後啲貴族啊一俾佢剿滅咧，於是佢就變成一個我哋叫做絕對皇權啦，即係如果讀個西史知道啦，叫做 absolute monarchy 咧，其實就嗰度嚟嘅嚇，咁、所以咧就係令到嗰個封建制度就崩潰嚇、譬如你法國咁，譬如法王路易幾多世嗰啲咁樣，咁嗰啲已經係擺脱咗以前嗰種中世紀嘅封建制度啦嘛，係一個絕對皇權嚟噶嘛嚇，係一個 monarchy 嚟噶嘛，好啦咁啊。所以咧就四大發明啦， 咁當然仲有另外一啲呢，就係、是、我哋中國人重視，西方人呢就即係冇咁重視啦。譬如毛筆咁、 uh-huh. 啊、但係毛筆唔好，你唔好咩喎，你睇下我哋畫畫而家都係用毛筆啦，即係就算你油畫嗰啲都係啦。咁但係毛筆我哋最主要攞嚟寫字嘛。咁、毛筆呢，但係呢個相傳嘅啫、即係冇一個確實證據嘅，就係、是、當時秦始皇嘅一個大將、叫蒙恬啊。 哦， 所以你知唔知而家有個軟件就係叫咩啊？ 小蒙恬啊嘛， 係啦，咪咁嚟啦。但係你哋咧就用係淨係曉得用，但係就唔識背後啲歷史喎。 哦， 點解叫小蒙恬咧？就係因為話說毛筆呢樣嘢係蒙恬，其實佢一個大將嚟嘅，係嘛？咁啊，一個武將，但係佢唔知點解咁叻，咁佢發明咗毛筆。咁啊，蒙恬仲有一個好重大嘅功績喎。咁呢個亦都係同我哋中國古代嘅一個偉大成就有關啦。就係、是、唯一喺月球睇翻上落地球睇到嘅建築物係咩？ 哦，即係長城。 冇錯啦，萬里長城。 係、 哦。咁就係咧，蒙恬當時就負責咧去修築嘅、當然大家知道，所謂修築就唔係即係平地而起嘅、其實因為當時咧，即係戰國嘅時代咧，好多即係北面嘅嗰啲國家咧，都已經係起咗好多呢啲咁樣嘅城牆咧，嚟去抵擋嗰啲外族噶啦嚇，即係嗰啲遊牧民族。咁秦始皇即係統一中國啊，剿滅六國之後咧，佢就修築長城咧，就將所有呢啲連起嚟。又向東向西伸延，咁成為咗今日嘅嚇，即係鬼子佬嚟到都嘆為觀止嘅萬里長城、所以話即係不到長城 非好漢， 非好漢啊！你真係你要上過去咧，你先至感受到嗰種嘅即係偉大嘅嚇、你就咁睇相都唔得嘅。好啦，咁啊呢個萬里長城啦，就係、是、毛筆啦。好啦，另外講一樣嘢啦，其實有一段長時間，無論係羅馬帝國。甚至係後嚟崩潰咗啦、就係、是、七國咁亂啦，即係歐洲中世紀啦，封建時代啊，或者文藝復興啦，好長時間呢，其實佢哋都非常非常之鍾意我哋中國有幾種嘅出口嘅、即係我哋以前啦，當然啦，我哋而家成日都話，嘩，中國嘅經濟又再起飛，就係出口帶動啦，就過去幾十年嘅事啦，由八十年代到而家，但係而家我哋講緊係千幾年前、千幾年前咧，成個歐洲有一段好長時間咧，咁你可唔可以講出有邊幾樣嘢係啲歐洲人即係中意到不得了嘅？ 我 一定要喺中國攞嚟嘅。 我估係茶葉啦，係嘛？係。 仲有咧？其實咧，嗱，我話俾你聽，其實你用個從個名度你已經知道噶啦、茶葉英文叫咩？ 茶葉啊 ，T。 係啊 ，T 咪中文嚟嘅咯。T 系同中文嚟噶，其實喺中文嘅語系入面咧，茶葉有兩種叫法嘅，嚇咁、樣咧。你如果你睇翻歐洲咧，原來佢哋因為英文就 T 啫，咁但係你法文、德文唔係噶嘛，意大利文唔係噶嘛，波蘭文唔係噶嘛，俄文唔係噶嘛，係嘛？咁你西班牙文唔係噶嘛，葡萄牙文唔係噶。原來你發覺咧，佢有兩種叫法嘅，一個就係好似話 T， 一個就係 day、其實咧，我哋隻 day 即係飲茶，其實咧即係話原來兩個音咧都係由我哋中國。因為原來我哋中國呢就真係都有啲唔同嘅口音、有一個就係即係茶呢同埋嗰個即係、我頭先話隻 day 呢，佢話嗰個 day 字呢可能就係 T 字嘅嘅、起源咁、但仲有另外一個音嘅，我唔知得咗 係 根本嗰個就係中文嚟嘅 T， 根本就係中文。咁、另一個啦，你知唔知嗰啲貴族啦，即係皇宮貴族囉，佢哋梗係唔鍾意淨係著啲粗羽麻布啦，佢哋鍾意著乜嘢 呀？染料、染布、紫色嗰啲啊？ 唔淨止係染料，而係嗰種質料啊！ 佢哋綢 冇錯啦，梗係绫罗绸缎啊嘛，係咪？嘩，但係呢啲绫罗绸缎呢，佢哋係唔識做㗎。 又係中國， 佢哋係完全唔識做㗎。對於佢哋嚟講係好神奇嘅，係外星人嘅科技嚟㗎，你知唔知啊？對於歐洲人嚟講，佢哋成日都想偷呢個技術，但係偷咗好多年都偷唔到。但後嚟就即係傳聞啦，就話有嗰啲咁嘅商女咧、就將嗰啲蠶簡就係靜靜雞偷埋喺嗰支即係拐杖嗰度，即係拐杖嗰度挖空咗，就將啲蠶簡，因為中國以前都好緊張嘅，就唔將呢啲技術輸出嘅。就係禁絕嘅，唔准帶呢啲咁樣嘅蠶蟲啊、蠶簡嘅。點知有個人呢，啲商人呢又係相傳嘅咋嚇，即係冇歷史嘅記載，就係揾咗個拐杖度呢，就偷偷運到歐洲，最後歐洲都識啦。但係呢個都好慢近嘅事、所以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呢，佢完全係靠入口、就係、絲綢啦。哇！你真係你著個絲綢呢，你就唔想著第二樣㗎啦 ，Jeffy。 哇！ 雖然我諗你都好少著絲綢啊，而家都係好少人著絲綢，因為嗰啲即係我哋叫人工嘅合成嘅質料都多到不得了，係嘛？有啲都已經模仿有七成似絲綢嘅，但係同真絲呢始終係兩回事。所以呢，茶葉絲綢，所以咪有兩樣嘢囉。嗱，絲綢就足之嗰個 貿易嗰條路叫咩啊？ 絲綢之 路啦，絲綢之路咯。而家咩咩一帶一路啊咁樣樣，其實咧就有陸上絲綢之路，亦都有海上絲綢之路。嗰、那個主要就是阿拉伯人， 是 就是、做中間人嘅，就將啲絲綢。咁又但係茶葉就叫做咩咧？就叫茶馬古道啦。有冇聽過啊？茶馬古道 聽過 下啦，係啦。咁咧其實又係我哋中國唔同嘅省份咧最出名，即係有啲茶葉咧，其實佢都係喺個沿海度種嘅、嗯，即係有啲喺內陸啦，但係佢就一路要運到去西面。 不過而家好似嗰啲外國人好似唔係話對中國茶咁有興趣。 唔係，因為佢飲咗咖啡啊嘛。係 飲咗咖啡。 因為咧呢樣嘢就同我記唔記得講哥倫布大交換嗰樣嘢 ，Colombian Exchange 1492年哥倫布，咁就去到佢就即係其實係南美洲出嚟噶嘛，中美洲出嚟噶嘛咖啡，咁、於是佢哋就中咗咖啡毒，咁、啊個個飲咖啡，所以我都話啦，我當時第一次去英國1980年啊，35年前咧、嗯，我成日都以為咧有一個錯誤觀念，因為讀大學啊，咁以為自己懶醒啊，知道哦美國人就中意飲咖啡，英國人就中意飲茶咁所以英國人咧就下晝咧定要 afternoon tea 就好靚嘅紅茶咁樣嘅，但係點知我去到英國咧，發覺原來呢個咧就都係有少少誤解。我相信有啲最高級嘅即係英女王嗰啲啦，可能下晝都中意飲茶嘅、 嗯， 但係唔係英女王呢啲咁高級嗰啲普羅大眾啲凡夫走出咧，原來英國一樣係 飲咖啡， 飲咖啡嘅下晝一樣飲咖啡嘅、 啊。 我有冇搞錯啊？乜英國人淨係飲咖啡㗎？咁、原來佢哋都中咗咖啡毒啦。吓、咁所以咧就茶葉當然而家唔同咗啦，好啊，但係仲有一樣嘢噃，就係、是、又係中文嚟嘅，咁佢直情嗰個名就係我哋中國個名啦。 哦 ，shine， 哦陶器陶瓷啊， 係啦，其實就我哋叫瓷器， 係， 因為陶器一般咧就 pottery 咧 ，pottery 就比較粗糙啲嘅，雖然你可以做到好靚啦嚇，即係人歸情未了。嗰度咁啊轉轉轉嗰啲咪就係陶器啦，係嘛？但係瓷器咧，又係嗱、陶器就全世界各個民族周圍都識做 的，都有嘅， 但係瓷器咧， 係獲得 又係我哋中國人發明嘅，做到咁靚、咁滑捋捋，咩花紋都有凹凸，又有薄，有時薄到都淨透光嘅、 嗯， 又輕到咩咁樣嘅？呢啲叫 porcelain， 但係其實最先咧，歐洲人叫咧就係、是、叫做 China， 係、嘛？China， 咪就咯，所以你諗下 ，China 啦 ，T 啦 ，silk 呢個字點嚟啊？咪又係 C 咁解咯 ，silk 咪又係 C 咯，唉，真係。所以當然啦，近年我哋都有嘅字又係中文嚟嘅，而家都喺牛津字典都有嘅，就係 wok 咯，即係大鑊嗰個 wok 啊 ，W O K 啊，你查字典啦。但其實呢個咪就係我哋個 wok 咯。而家英文字典有 wok 噶啦， 有 wok 噶啦， 係 啦。咁但係以前咧就係 T silk and China。有幾巴閉呢，所以嗰陣時呢我哋吸納咗好多西方呢好多嗰啲咁樣嘅黃金啊白銀啊咁流曬去我哋中國，因為佢要買呢啲嘢嘛，咁佢又冇乜嘢嚟去交換嘛，因為我哋中國乜都有 乜都有， 我哋都唔係好想要佢啲嘢講真係咪， 所以淨 係 要金， 係淨係要白銀就最好啊咁樣，好啦，咁但係呢我哋講返呢即係中國其實以前呢絕對係領先西方呢，譬如我講一啲最市侩嘅低層次嘅嘢就是 GDP 啦、有科學家研究過呢，公元一世紀即係耶穌即係出世之後一千年啦、其實當其時中國佔全世界嗰、那個GDP 呢係去到40%咁滯，嘩幾緊要、而成個歐洲呢講緊呢係大概10%+嘅啫，成個歐洲、所以我哋中國一個已經搞掂，仲有呢亦都有人計過呢，譬如宋朝啊或者係宋元即係明嗰段時間呢係歐洲嗰個工業革命未起飛啦。如果你用另一個指標就係、用鋼鐵生產量咁、當然鋼呢就係、後來些少㗎啦，但係即係鐵啦，鐵嘅生產量啦，有鋼都有嘅，鋼同鐵都。